我国平安北道大力支援200天战斗的主攻方向最前方咸津北道北部救灾战区。该道的人民委托邮电管理局等道级机关工作人员全部调动潜力和可能性，向灾区人民送去了许多物资。乐源机械联合企业的工人群众在短暂期间内生产出油压式挖掘机，并送往救灾战区。烽火化工厂的工人集体在加紧生产的同时，还支援了棉衣、毛毯、餐具类等20多种数千件生活必需品。平安北道水产管理局及其下属各单位的干部和职工也精心准备许多建筑材料、粮食、衣服、鞋类和学习用品，并送往灾区。新沂州市、东林郡等各市郡也一致动员起来参加支援工作。新沂州铁路分局的干部和运输战士们一边不断提高运输成绩，一边积极进行支援工作。